他的爱怎么那么深？

这么的一晚自由懒忘，爱去了我已经不枉，宁愿看星怎会孤单，天空是清冷但我心偏感觉温暖，人没地没有酸，没有感觉哀怨，